音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灯。就是最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0号10时，在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为确保仪式安全顺利进行，活动期间将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当天6时30分开始到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公共汽车甩站通过。当天7时开始至活动结束，人民大会堂南侧路、东交民巷正义路路口至新大路西口、人民大会堂西侧路与西交民巷交叉口至西交民巷东口、东西筒子河路、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故宫端门北墙一线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长安街南长街南口至南池子大街南口双方向禁止行人通行，长安街府右街南口至南河沿大街南口双方向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沿线两侧公共汽车、地铁甩站通过，地铁二号线前门站甩站通过。当天8时开始至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各种车辆通行。活动期间，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端门城楼、正阳门及广场周边商业网点停止对外开放和营业。前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游览的游人，可以由中山公园西门、东北门、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西北门出入。为传达声音也可以设计，设计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昨天举办聆听什刹海情境朗诵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播音员主持人杨波、黎春、任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郭伟、李丽，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李阳威、文文分别朗诵了北平的秋天、胡同里的乡音、梦回什刹海、什刹海之夜等诗文，展现了京味京韵，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文雅优美的视听体验。十一黄金周期间，2018小粤杯京剧票友大赛总决赛将在北京园博园举行。黄金周7天里，每天都会有精彩的京剧比赛在园博园三号门广场上演。昨天，中国儿艺最新创排的《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第5部进行了片段展示，幽默风趣的故事和精巧的舞台呈现让人意犹未尽。这部剧将于10月1号在假日经典小剧场进行首演，并于11期间连演7场。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南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 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阜成路航天桥东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要告诉自己和告诉大家，哎呀，我们再坚持几天就可以迎来一个非常舒爽的长假这样一个工作的尽头。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为大家准备了说，哎，长假到来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得筹划一下这个长假我怎么过，怎么过得有意思有文化的味道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相关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说如何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惠民文化消费季。当然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问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欢迎大家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随时的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看到了。接下来要请出我们的做客嘉宾了。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的秦永华，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不紧张啊，现在要介绍一个已经筹备了很久的事情。有一种要交上一份很满意，自己已经看过了以后非常满意的一份试卷的答案了。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每年到了九月底的时候，我们节目都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有各项的活动，精彩纷呈。今年走到了第六年了，其实过往的五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今年会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呢，是在我们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市文资办、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文物局四个部门主办，市发展改革委等22家委办局和16区政府联合主办的一项重要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在这5年当中呢，我们在培养文化消费理念、引领文化消费意愿、激励文化消费行为、促进文化创新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年是举办第6届消费季。 今年消费季的主题呢，就是以乐享文化、惠美生活为年度主题，按照一核引领啊、两翼驱动啊、三地协同、全国辐射的这么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啊，重点还是围绕我们纪念改革开放的40周年的重大事件、北京冬奥会、世园会的筹备等重要工作，还有台湖演艺小镇、文化三里屯建设的重点项目，持续的打造一个北京的文化消费品牌榜，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等一些自主品牌活动。今年我们主要设置了6个板块，一呢是文化传承，一个是电影演出，还有图书艺术、文化电商、时尚品味、共享互融，这么6大板块的内容。同时呢，也统筹了商场、社区、园区和文化小镇等消费空间的一些载体，调动16区还有天津、河北两地的区域文化资源，着力提升呢我们消费季活动的市场化程度，构建一个品质高、产品优，还有这个产品价格优惠、管理精细的一个文化消费的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 大家听到这个价格会这3个字儿已经非常心动了，因为每一次我们说到一些文化的活动呀，大家现在知道我们要去做的投入其实还是不少的，我们指的是买门票呀这样的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物质上的投入。那这一次呢，我们马上要迎接的第6届的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沿袭了过往的5届，要把最实惠的 对 文化活动带给大家这样一个优势啊，我们还要继续啊。你看价格会这3个字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它。其实我的节目里边也经常跟大家说这个，我最近也在追这个《延禧攻略》这个戏啊。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现在就都很喜欢用攻略这个词儿。我关注到我们这一季的主题也叫攻略，是消费季乐享文化北京之国庆攻略。这里边既包含了我们节目的名称啊，乐享文化北京，还有国庆攻略。那马上就要国庆假期了，这个攻略的概念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的活动给我们的老百姓来推荐一下？ 好的，好的。今年国庆节期间啊，消费季各个板块都有许多精彩的活动。如果大家不想去国庆节参加这个基层大战的话，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在家里也可以参与消费季的线上活动。我们组织了大概20多家这个电商平台及视频网站开展国庆的大促销，有网络的观影季啊、图书商城的会卖啊、还有在线教育的优惠季、校园旅游文化节等等活动啊，内容涉及到演出、电影、图书、旅游等等。当然线下也有许多精彩活动也等着大家，比如传统文化类的走进珐琅厂、探秘景泰蓝，文化展览类的国学交流季啊、文汇京津冀等活动，演出类的有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等等，以及各大影院的优惠观影活动，当然大家更多的精彩活动啊，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消费季的官方订阅号。 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先说一下，你看我们节目开始10来分钟了，大家说你们说了这么多的活动，我们去哪儿看？还有一些买票的一些途径啊，我们应该去哪儿可以买到这些票？途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关注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官方的网站，就是这么几个字，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我们所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包括优惠的活动都会在上面有所呈现。 对， 但是大家还是想先睹为快，就是很想要通过我们的电波就知道说接下来7天吧，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从10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精彩纷呈的活动是到底怎么个精彩法呢？ 好的，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攻略啊，国庆7天的一个安排啊，大家可以做参考啊。第一天呢，就是这个活动特别推荐给广大爱好动漫的朋友们，2018北京动漫游戏嘉年华，10月1号到3号，地点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喜欢 动漫 的朋友们， 我周围好多， 对，要提前去，这个开门之前排队要2公里以上了，非常火爆。这是我们北京规模最大的 10月1号到3号， 对，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对对，规模最大，观众最多，动漫角色丰富的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动漫游戏狂欢节。 嗯， 这届展会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多数的嘉宾都是首度出席北京动漫展的，包括一些声优啊、作家呀、漫画家呀、牛皮主啊、cos 呀、游戏主播啊等等不同领域大家喜爱的男神女神都一次可以见个够。除了这些，嘉年华还设立了原创的 ACG 作品推荐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动漫游戏交易板块、现场签售活动等板块的四大板块，打造一个呢动漫游戏衍生品交易的服务平台。 嗯， 这个喜欢动漫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了。 而且刚才我们的秦老师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一天啊，尤其是第一天，我觉得大家会非常的踊跃，很火爆，2公里排队。 对，往届天津、山东、河北，他们都从很远地方赶过来参加这个动漫展。 嗯，而且这一次还会有以前没有在我们北京的动漫展上面出现过的一些嘉宾， 对， 都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到3号， 对， 国家会议中心， 嗯， 去排队吧，早上。哎呀，有点心疼我们喜欢动漫的朋友们了。 对， 早点去排啊。嗯，第二天呢， 我给大家推荐去台湖公园参加2018北京台湖萤火艺术周。这个活动将是在10月1号到14号在台湖公园和通州区的文化馆举办。是我们首都啊，打造台湖特色演艺小镇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啊。 嗯。 这个活动呢，主题是我们要立足传统，以变求新，包含了很多的亮点内容。比方说哈，有国内外的13个特邀剧团，近70场的萤火展演，21场与萤火相关的视觉展览，还有多场大型的幕后环游啊，2场国际萤火论坛啊，10场萤火讲座和课程等等。艺术周将通过表演啊、展览啊、游业啊、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要打造一个非遗的萤火艺术传统的新的空间，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嗯，哎，这个是在10月1号开始，会持续2周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着说啊，我11可能要出门啊，你们突然介绍第二天的活动，就是我很想参加的，没有关系。如果你是11后期就回到北京，或者是11假期之后才回来的，一直持续到14号，在我们的台湖公园都会有这样一个萤偶艺术周的活动，持续2周。嗯， 对。第三天呢，我给大家推荐去景泰南参与记忆体验。大家跑了2天了。第三天稍微静一下，体验一下我们 歇一下 对传统的技艺带来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按摩，也可以带着孩子、朋友一块去，在10月1号到15号，在东城区的永外安乐林路10号，由我们国家级的大师啊、传承人啊、美市民解读作品的设计理念、制作技艺以及景泰南在宫廷文化中的地位等，大家也可以亲手去体验、去感受，深入了解学习我们景泰南传统技艺的流程，也可以亲身的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那些掐丝啊、点燃的一些制作的环节。 嗯，这是第三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真的是很适合带小朋友亲子互动的。你看，因为你可以亲手去做，小朋友也应该更多的去接触一下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很精髓的部分啊，了解一下掐丝是怎么回事啊，点燃是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 而且呢它也是持续了2周的时间，一直到15号都会有。嗯， 对，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10月4号了。 对对对，第四天呢，我可以推荐大家去国图艺术中心啊参加2018北京古乐节。 嗯， 这个节呢是在10月1号到4号，您可以带上您的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尤其是适合于家里有会古乐表演的，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 嗯， 除了比赛之外，还有专场的音乐会和展演、学术交流活动等等。 嗯， 也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 好， 嗯， 因为它只持续4天，所以在10月4号的时候，大家要抓紧时间去国图艺术中心感受一下。嗯， 对。第五天呢，我要重点给家里有孩子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活动。 嗯， 就是到798的艺术区参加798国际儿童艺术节。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到5号一直在进行当中。 798国际儿童艺术节呢，是集艺术、儿童、国际化，国际化的节日，情感与城市六大元素的艺术平台。是以创造性和文化之名，提供跨文化的一个开放式的对话而建立的一个儿童艺术交流的和展示的平台。您可以带上孩子，现在有国家，它现场有国家艺廊啊、装置乐园啊、艺术行动啊、国际市集啊、交流论坛、阅读互动等等活动。这是一个亲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活动。 而且大家可以关注到它在七九八艺术区，很多时候呢我们家长也喜欢带孩子去七九八，但有时候逛的吧，就是你看的这个展未必很适合孩子看。 对， 家长很有兴趣，孩子没有兴趣，哎，这个就有点尴尬了。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从小孩过来的，小孩啊特别想在假期的时候跟同龄人，哎，跟孩子待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很想跟我们大人待在一块儿。所以要提示大家的是，在第五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可以去七九八艺术区参加一下我们七九八国际儿童艺术节。这个活动呢是一号开始，五号就结束了啊。它有很多的这个跟国际上面相关的、跟艺术相关的市集啊、论坛啊、阅读这样的一些活动。好，第六天和第七天的活动呢，我们可能得留到下半时段给大家说了。而且还有的要提示大家的是，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了啊，有的持续到14号，有的持续到15号啊，有的就是填满了我们七天的假期生活的这些活动，他们都会有一些我们北京惠民文化季要带给大家的优惠。那这些优惠怎么去了解呢？提示大家搜索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这几个字，在微信上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直接上网搜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会有优惠活动的详细介绍，大家赶快加入到我们。一小段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的乐享生活下半时段继续的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第六届北京文化惠民消费季，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一五一十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三，仁和，登峰造极的汾酒质量管理。汾酒集团每天生产数以万计的产品，数据庞大，但每一瓶都向消费者承诺质量保证。汾酒人是如何做到对进入市场的每一瓶汾酒进行质量把关、管理、追踪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消费者眼前的一瓶瓶汾酒是怎么一路走来的吧。一颗颗高粱谷粒从田间原生态进场到一瓶瓶汾酒产品华丽入市，要经过一个庞大的监控体系，从一粒种子发育成一颗粮食到蜕变成一瓶美酒，中间历经了无数次检测管控，有的还只是一粒粮食的时候就被汾酒质量淘汰了，留下更为精品的原粮再走向酿造、贮存、盛装过程中也是那么的小心翼翼，因为汾酒质量为他们设置了精准到位的专检、自检、步检环节，这些可爱的精灵一旦有一丝瑕疵就会闯关失败。经过这样汾酒质量的检测和监控，每一瓶汾酒自然都是带着纯正卫生的标签走向消费者的，这是汾酒对人类健康的敬仰和呵护。汾酒质量除了层层环节监控检测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有一批高、精、尖的检控人才，汾酒集团技术中心，这里融入了更多高标云林的大师思想和大师工坊。而在新时期，汾酒集团质量管理在继承大师思想和大师工法的基础上，继续与时俱进，成立了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其最大特点就是实施了一瓶一码制，也就是说每一瓶汾酒都有一个二维码，就像身份证一样，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品的来龙去脉，包括这瓶酒的生产车间、存储罐号、钩条、生产流水线、盛装时间、操作者及检验者的姓名、出库、流通等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相关活动情况。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的秦永华。那在上半段啊，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要沿着我们整个假期的这个脉络，从1号到7号每天推荐不一样的东西给你们玩。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这个惠民文化真的好，真的好，可是没时间呢。为什么呢？11还加班吗？哎，我们这些活动，我要问一下，就是秦老师，在这个活动我们都有夜场活动吗？还是说它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直到晚上都能看到，对吧？ 对对对。 像刚才的动漫展， 它是1号到3号。 它会从早上的9点开门， 对， 到下午 5点。 5点，这个就晚上就没法去了。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晚上有的，比方说那个银偶文化周，我觉得那个应该 对，他们有一些灯光秀什么的。 对，这个持续的时间就会久一点，那肯定是到晚上就还会有。不要说没时间啊，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好不好？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些文化活动，想要去把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总是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我们的听众都是聪明人，一定可以找到办法。还有呢，奇奇姑姑在问微博上面的朋友啊，在说这些活动的收费或者是名额有限制吗？别着急，我们把第6天、第7天跟大家说完，马上就来说这个收费和名额的事儿。理论上我们没有名额的限制吧？ 对，大家都可以自由 参与，对，就都可以参加啊。大家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收费的情况，当然我们马上就会来说啊。然后你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时候错过了某一个部分，或者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收费的情况，你觉得哎不是我想了解的那一场，告诉大家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名字叫做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啊，大家找到这9个字就可以了，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很详细的优惠打折的信息，门票的信息啊，到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第6天，秦老师会给我们推荐哪儿去玩一下呢？ 对， 第六天我要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一个重头戏，这个是连续蝉联七年百老汇票房冠军， 嗯， 破铜烂铁，今年呢我们再次把它引进了我们北京，从9月26号今天晚上开始到10月6号、就在演出的地点呢是在我们的北京保利剧院，今天晚上是首演 、 哦、这是我们就是消费季里面重力推荐的一个演出，七年蝉联百老汇的票房冠军，1996年的奥斯卡最佳短片提名，奥斯卡颁奖礼特别演出，还有4项艾美奖提名，1项获奖，还有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闭幕式的表演嘉宾，25年全球巡演的，横跨了6大洲53个国家，演出超过20000场。这个破铜烂铁呢，2016年的时候呢，曾经登陆过我们北京，也制造了一股火爆的暑期票房旋风，得到了一些重量级明星的大力吹捧，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部，激燃120分钟的神作。 哦，破铜烂铁、 嗯， 我相信大家去年如果也关注了我们惠民文化季啊，也关注我们节目，跟着我们节目一起成长起来的听众朋友，就会有印象。我记得当时，就整个票房，第一是票房特别好， 对， 然后大家要提前很久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去买票，因为真的是非常想要知道说他能够在百老汇蝉联这么多年的票房的冠军，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啊？这120分钟到底有多燃？ 对，大家去那个北京保利剧院体验一下， 今天 要去体验一下。对， 就第一场就开始啦，而且呢是持续到10月6号。6号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六天的重头戏，当然也是它最后一场了，非常的重要。想要知道说这个破铜烂铁如何燃情了120分钟啊，又被成。称作是神作，9月26号到10月6号走进保利剧院就可以观赏了啊！买票的信息也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对吧？关注他的购票的信息啊，赶紧去抢吧。 对，他只在北京到10月6号，然后呢就到其他城市去了。 嗯，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好， 感受一下这个来自百老汇的神作。 哎，好贴心啊！知道大家就是放假了，有可能会出去玩，赶紧提前这几天就开始演。 对 啊，你看今天周三、三四、五六七。 对 啊，这个好几天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在出去玩之前。好了，我们时间来到了10月7号，最后一天了，假期。 最后一天就是那个让大家也休息休息，就是如果有时间就去鸟巢逛一逛，逛累了结束之后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看一场国粹新京剧《鸟巢金鸢》的演出。 嗯， 这个呢是以京剧小剧场的形式呈现，演出间传统的中国戏曲啊，与现代的动漫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的舞台演绎，诠释京剧的传统剧目，有一些包括水浒英雄之狮子楼、西游神话之闹天宫等等剧目，可以带上老人和孩子去体验一下。 这是10月7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像这个鸟巢京韵它其实也是一直会持续整个假期都会有呈现的。 对 啊，只不过说我们在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呢，确实是第一鸟巢够大， 对， 很适合我们去逛一逛。那逛累了，假期也快结束了，我们要收心的这样一个演出，推荐大家去国家体育场的金色大厅看鸟巢京韵，也是我们新京剧的一个代表作了。适合老人也适合带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好，那其他的我们因为我跟钱老师呢，我们这时间非常的有限， 对， 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推荐，按天推荐一下。其实你看这些活动它都不是只有那一天，我推荐的那一天它才会有啊，它都是一个持续的。我们分七天的时间，大致的啊摘了七个比较重头的演出推荐给大家，体验的活动推荐给大家，还有其他的包括这些活动他们持续的时间呀，他们的门票的信息啊，以及优惠的力度、折扣的力度，大家都可以登录我们消费季的官网，也就是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这几个字，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号都是这几个字，去浏览一下相关的资讯。好了，说了 活动了。 嗯， 刚才一开始我就说，其实我们的听众老百姓都特别想知道，说惠民文化嘛，那这个消费季里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我们怎么参与进去呢？ 好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市政府给我们的北京地区的消费者推出了一个叫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这个呢是给直接补贴给我们北京地区的消费者的。在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啊。 嗯， 它是在2016年呢，我们北京市政府通过试点发放1000万元文惠券，我们简称文惠券哈。 嗯， 在3个月的试点呢，过程当中呢，我们文惠券就成了大家就是市民叫好、市场看好的一个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这个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成效。然后在2017年呢，市政府呢又拿出了5000万用于文惠券的发放，直接发放给我们的北京的这个地区消费者。然后指这个消费的范围呢也扩大到了就包括戏剧演出、图书音像、电影观影、文创衍生、文化娱乐、文化体育、文化旅游7个行业里边，通过300多家的合作商户，这包括超过400家门店，绘制了我们180多万人次参与文化消费，这个直接实现文化消费总额达到了3.5亿元以上。今年呢，我们北京市政府又持续拿出了5000万的财政资金用于文惠券发放。我们的这个合作商户呢，包括我们的门店又有所增加，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北京的16区的全覆盖。文惠券呢，同时也被连续被市政府列为重要的民生实事，它在惠及百姓、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好，怎么领？这个文惠券说的这么精彩，那么热闹，我们得领呀。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领啊。 好，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啊、微信搜索北京文惠卡的官方服务号，然后呢进行的一收到以后呢，进入他的一个微信平台，实名注册一下我们的实名注册成我们的文惠卡会员，然后再在里面点击领文惠券。然后就可以进行领，就直接就可以领到文惠券了。 哦， 我们那个文惠券呢，它分为两种，一种是通用券，一种是专用券，6种面值，分别是有5块的、10块的、20、30、50和100的。通用券呢，可以在全部的合作单位实体店使用；专用券呢，可以在对应的合作单位或电商平台使用。具体的合作商家可以在服务号中去查询，就是我们的北京文惠卡那个服务号里面，他就可以查到我们的那个一个消费。目前文惠券呢可以在和文化消费密切相关的7个领域使用，在进行消费之后，可以通过兑现相应的面值的文惠券得到20%到30%的消费补贴。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操作上的例子啊。 嗯， 就是假设我们是一对情侣去看电影啊，大概门票是100块钱。 嗯， 但我们在那个影院，就是那个影院是我们文惠券的这个合作单位，合作单位。然后你就把你领到的文惠券，然后给他，他就用我们的那个文惠券的那个专用的 POS 机一扫。然后一般的是啊，100块钱我们就可以抵消20，然后你只要付给他80就可以了，然后其他20由我们市政府 补贴， 给这个商家补贴， 哦， 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个8折。 到底有哪些影院还有哪些商家可以使用这个文惠券？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那个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官方的公众号上面会有这个合作单位的， 在那个北京文惠卡 啊，在北京文惠卡官方服务号， 对，上面就有能查到。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大概600家门店了 啊，就是到底哪些可以用我们的文惠券，大家先去看了，然后领到了以后呢，就可以去这些门店去使用它。 对，有演出，有电影，有图书，适合于大家，都只要涉及到就是文化消费领域方面的，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文惠券。 哦，它这个抵扣的额度也是依据商家的合作的要求。 对对对对。 通过这个相应的有20%到30%的这个消费的补贴。 对。 刚才那个举例非常的恰当啊，现在因为差不多，两个人去看差不多就是100块钱吧， 对， 省20啊，打八折， 对对对， 哎，多好。而这个领这个文汇券有没有一些限制啊？比方说每个人只能领多少张？ 我们这个领文汇券呢，它是针对的是北京地区的消费者， 嗯， 不管是北京的市民还是外地来北京旅游的，都可以领到这个文汇券， 嗯， 然后呢，但是消费呢，只能在北京地区消费，啊，只能在北京地区的这些，因为它的文汇券的合作单位都是在北京，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它有5块的、10块的、20的、30的、100的啊，这样的，我有没有对我一个人，比方说一个注册的账号有领取的限制？比方说我只能领多少张5块的，多少张100的？ 啊，我们这个有一个最高的限额，每个人一年最多领500块钱。 哦， 嗯。 这个我可以自己来搭配面值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临满为止啊，大家记住了这个500的限额，另外呢就是使用的这个周期也是一年为期 啊，不是，它是按那个我们文汇券上面写的，有的是一个月，可能有的是半个月 啊， 哦，有的是专项的，比如说我们消费季里面有一些活动，哎，是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消费季这项活动设计了一个专用券， 嗯， 它可能在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它就有效期就结束了。 嗯，那最好的情况还是我们就提前一点点， 嗯， 啊，就是我决定要去看这个演出了，我决定要看这个电影了， 嗯， 我决定要买这个书了，参加这个活动了，我就提前那么几天我去看一下它是不是有专用的券啊，然后有， 对， 可以去领一下。 对对对对对，这个演出电影这些啊门店啊，基本上都是我们文汇券的合作单位， 嗯， 你只要到北京的任何一家影院去，还有演出场所去，那都可以，基本上都可以使用文汇券。 嗯， 哎，为你节省，给你打个八折。 打八折，而且呢，这个因为刚才就问到了，它可能会有一个使用的时间的限制，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领的时候就看清楚下面的小字儿， 嗯， 哎，到底有哪些使用的限制，是它指定的商家可以用，还是说它有一个使用的期限时间，指定的时间可以用？我们。刚才从上半段到现在一直来跟大家讲的都是乐享文化北京之国庆攻略，是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一个很重要的板块了，在国庆的假期到来的时候跟大家有这么多的活动要呈现出来，同时呢有这么多的优惠要给到大家。大家会很好奇我们的这个惠民文化消费季它会是持续的一个活动，在国庆的这一个攻略之后到了下一个阶段它还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方面的一些活动带给我们呢？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就是我们那个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啊，是从8月下旬啊，持续到10月下旬，基本上是2个月。国庆呢，是我们中间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段。 嗯， 在下一阶段呢，比如说我们在演出方面，我们还有这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2018的北京台湖萤火周，持续一段时间，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艺术之旅。还有2018开心麻花的金秋演出季，还有北京演出季乐享音乐会，还有2018国家京剧院的金秋演出季，粤剧的嘉年华等等。 嗯， 啊，在电影方面呢，我们也将为国庆档的电影呢，包括《黄金兄弟》、《 理查的姑妈》 对，《探子行动队》无双啊、影啊等提供优惠的观影活动，活动将在北京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啊、保利国际影城啊、华谊兄弟影院啊、首都电影院啊等店都可以去观看。 嗯， 在图书方面呢，就是有北京图书大厦的这个图书惠民展销季，这个活动一直会持续到我们消费季结束。 嗯， 还有王府井的享受阅读样梦飞翔系列活动，还有2018北京通州运河艺术节，还有故宫文化系列讲座、古书之美传统文化体验活动、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等等，很多很多系列的活动。 嗯，这些系列听起来都是非常关注传统文化。 对， 嗯，你看故宫文化系列讲座、运河艺术节啊、古书之美， 对， 嗯， 还有我们还有一些大型的展会活动，文化展会活动，比如说 那个十月中下旬的这个第七届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还有北京国际时尚生活博览会，北京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还有第三届中关村数字文化国际峰会，2019北京世园会暑期园艺亲子体验季及新品推展活动等等，这都是一些比较大的活动，在我们的国展啊、农展啊，都会举行，大家也可以抽时间去看一看。 好，那还会就是在下一个阶段，你看传统文化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主要还是一些讲座和这个艺术节，有一点远远的看的感觉，大家可能也会想说这些传统文化我能不能静静的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摸一摸， 对，也可以的。最后就是一些非遗文化类的活动啊，包括走进珐琅厂、探秘景泰蓝、还有品味燕京八绝技艺、收藏 BTV 的花丝春网，还有传承非遗文化、体验精彩生活的系列活动，唐人坊非遗传承嘉年华，还有手工泥塑之兔爷等等这些活动。大家啊，要关注我们这个北京汇文化消费季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微信号，都可以去搜索到我们这些活动的一个具体时间和地点，大家都可以去参与这些活动。 哎，真的是太多了，我就感觉秦老师每一次来要介绍的时候，就是，哎呀，我深吸一口气啊，接下来我可能会跟你介绍三五分钟，这个活动都说不完，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搜这几个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详细的。你说，哎，我就是对古书特别感兴趣，我们家孩子就是对这个珐琅厂特别感兴趣，景泰蓝特别感兴趣，没有问题，大家去点击相关的活动，了解一下他们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与的办法啊，是否需要门票？门票我要不要领一个这个优惠券才能够使用啊？进去能不能更加的优惠？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到。今天我们就跟秦老师先讲到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在本周五。啊，今天这个破铜烂铁开始演了，所以我们周五的时候还会就我们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相关的内容、精彩的亮点，再一次的请到我们秦老师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也就是后天。所以后天10点钟，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也是在我们十一国庆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要赶紧的让秦老师再跟我们说说这个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事儿。今天就是这样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午的10点钟，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旧房翻新的相关话题，明天见了。 ¿Qué será lo que me queda a mí? ¿Qué será? ¿Qué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